很多歌迷呢都是通过这首《走在冷风当中》，走在冷风中啊，没有那个当，《走在冷风中》这首歌曲爱上了刘思涵独特的声音，特别是这首歌曲当中的法语部分的演唱，更加表现出了他华丽的法式唱腔。 OK， 今天在节目当中呢，我们可以听到很多好听的作品，欢迎大家一起来全程跟着唱。下面这首其实是这两年才推出的新作，但是影响力很强，很多朋友都会唱，如果你会唱的话，跟随拉拉、徐佳莹、金志文一起远走高飞。明快跳跃的曲风，可以感受到清风拂面的那种状态，仿佛也像是在夏天的时候，小孩子们很喜欢在喷泉的地方，然后去嬉戏，去打水珠，这样的乐趣点在这首《远走高飞》当中都可以感受得到。当然《远走高飞》呢，有一版是金志文自己的独唱版本，这个版本呢是他和拉拉、徐佳莹合作的。当时在做这首歌曲的时候呢，当然作曲、编曲、制作全部都是金志文自己完成的。在录音和缩混的期间呢，金志文曾经反复的调试，为了保证最好的效果，甚至是在这首歌曲首发的最后一天还在修改。好在出来的无论是个人版本还是两个人合唱的版本，都会让人感觉到耳目一新的状态，仿佛听着《远走高飞》这首作品的时候，可以看到沿途当中感受到的不同的风景。接下来我们要感受到的这首作品呢，其实是来自于演唱会的现场版本。很多人呢很喜欢看 live， 看 live 的时候，一方面可以感受到身边的那种很燃的气氛，一方面呢，也是可以感受到歌手在现场唱歌时，他的状态是怎样的。接下来这首作品很熟悉，演唱会的气氛已经起来了，来吧，把你的热情一起点燃，欢迎孙燕姿 Venus。来，身体随意的扭动起来，精神想放空就放空吧。演唱会版本总会带来特别的惊喜，这个版本的 Venus 跟听专辑当中又是不一样的编曲的类型。 OK， 这首作品呢也是来自于孙燕姿的翻唱，原唱呢是一支女子乐团叫做 Shocking Blue， 早在1970年的时候原版就已经有了，后来呢孙燕姿是在2002年的时候收录在自己的专辑 Start 自选集当中。关于 Venus 这首歌曲呢，孙燕姿曾经写下过自己的记忆啊，她说80年代的舞曲最好听，每次听到这首歌曲的时候呢，都会想到17岁的时候的自己，用一样的舞步去为同一首歌疯狂啊，陷入过爱跳舞的狂热，就像当时每个 DJ 最爱放的作品就是这首 Venus， 那是一个专属于 disco 跳舞的年代。你有没有为这首歌曲疯狂过？有没有为这首歌曲买过什么样的喇叭裤，然后进行非常张狂的那种 disco 的舞曲的风格的舞蹈？他说随着年代的变化呢，现在的流行音乐的味道也开始发生了变化，但是每个人会在自己的成长的过程当中有那么一些作品是影响着自己的，而这些作品始终会在你开心的时候或者是沮丧的时候一听到它，哇，瞬间被点燃。下面这首作品呢，其实一开始的时候是黄小琥的作品，但是很多人后来更喜欢的是他自己的版本。怎么样，这个前奏一起来是不是非常有年代感，很容易暴露年纪的一首作品。伍佰的歌曲真的是，我觉得上一段岁数之后你会越来越爱，无论是他的编曲还是他的演唱。来，突然的自我，在这样的一个炎热的夏天，会唱的朋友走。 听见你说 嘿， 朝阳起又落 哦， 晴雨难测，道路是脚步多， 到你们， 我已习惯你突然间的自我，挥挥洒洒将自然看通透。 接下来来吧，那就 不要留，时光已过不再有，你远眺的天空画更多的彩虹，我会经历 情放在心头，在寒冬时候就回忆你温柔。把开怀填进我的心扉，伤心也是带着微笑的眼泪，数不尽相逢，等不完守候，如果仅有此生，又何用再从头。来来来，喝完这一杯还有一杯。 每一次演唱会他都会说这样的一句，后面还有 还有三杯， 开车不喝酒哟。 那就不要留，时光已过不再有，你远眺的天空挂更多的彩虹，我会紧紧的将你豪情放在心头，在寒冬时候就会忆你温柔。把开怀填进我的心扉，伤心也是带着微笑的眼泪，数不尽相逢，等不完守候，如果仅有此生，又何用再从头。 突然的自我，听着这样的作品的时候，在这样的一个炎热的午后，开车在路上的你，或者此刻听着收音机的你，想到的突然的自我是哪个阶段？突然的自我其实是一件挺难的事情哈。这首作品当中呢，其中音域出来的那种音域的潇洒，通脱的情怀，会让你在听这个作品的过程当中不知不觉的会忘记很多很多的烦恼和很多的那种压力点在。突然的自我呢，也是当时伍佰在经历人生当中的一些变化和变故的时候，然后突然间的产生了一种灵感，他开始回忆曾经无忧无虑的过去，然后如今成熟的他创作出了这首突然的自我。接下来带来的这首作品呢，来自于潘玮柏。提到潘玮柏的时候，无论是从他2002年的首张专辑《壁虎漫步》，再到2017年《异类》这张专辑，潘玮柏带出了很多经典的作品，特别是舞曲的部分哈。接下来我们要给大家带来的这首作品呢，它其实是一首有一段时间没有听过的，也算是经典的作品，但是传唱度其实并没有那么那么的高，但这首作品非常的酷，非常的潇洒，两个字你得喊出来，什么呢？呜哈 有点风沙，像我潘玮柏，人放在心，只有我那表情功，不用 夏天的午后，有那么一点点犯困。谁说一定要喝咖啡或者是喝浓茶？好听的作品，能够让你跟着一起来唱的，就是可以叫醒你耳朵的感觉。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和你一起唱》， 和你一起唱。好，接下来我们进入到一种想象当中，完美幻想。听着这首作品的时候，你想象的世界要多丰富有多丰富，能有多丰富 Come on， 一起跟随 Lady Gaga。完美幻想，非常燥热的一首作品，来自于 Lady Gaga 2016年推出的以自己本名命名的专辑《旧案》当中。刚才我们这样的 flow， 各位有没有完整的跟上呢？如果没有跟上的话，接下来这一段 flow， 抓紧时间跟随方大同、王力宏一起感受专属于你的 flow 时光。Come on， 来吧。 歌声多亲切，灵感开始倾泻的一种感觉，感觉多强烈，不需要相接，相同当中总有分别，两种风格的交接 Just flow I think I'm gonna rock I think I'm gonna roll 一定

同仁堂国药。穿衣气象指数预报，今天的穿衣气象指数是7，适宜穿薄短袖类服装。 北京音乐广播，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兆赫，97.4兆赫，974饭店资讯。 顺义建鼎金辉体育温泉酒店开业在即，现招聘各岗位精英人才，招聘电话69408726。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974饭店资讯。英国国家剧院的莎士比亚话剧《裘丽丝·凯撒》高清纪录片将于26号在首都剧场放映，由此拉开戏剧放映2018下半季的序幕。半年来，来自英国、美国、俄罗斯、法国的58部话剧、音乐剧、歌剧、舞蹈以及展览高清纪录片将登陆国内近20个城市。据了解，本季新增了一部法国经典戏剧《大鼻子情圣》，由德尼·波达利德斯导演。米歇尔·维耶尔莫饰演西哈诺，获得了6项法国莫里埃戏剧大奖。另外，大英博物馆拍摄的日本画家葛饰北斋，英国国立维多利亚与艾伯特博物馆拍摄的英国摇滚歌手大卫·鲍威的基于展览的2部纪录片也将继续放映。再来关注，为了纪念瑞典电影大师英格玛·伯格曼诞辰百年，第21届上海国际电影节在向大师致敬单元中推出了专题展映活动。改编自伯格曼著名影片《婚姻生活》的同名话剧也将于6月21号到22号在上海东方艺术中心登台现演。在荧幕和舞台上，伯格曼的作品以不同艺术形式呈现，展开隔空对话。英格玛·伯格曼是瑞典的国宝级导演，在向大师致敬单元中现映伯格曼的经典作品，包括《野草莓》《第七封印》《假面》等等。而东方女性戏剧展包含6台话剧和2台文学音乐朗读演出。除了伯格曼大师名作《婚姻生活》，阿维尼翁戏剧节优秀剧目《西贡》，由蒋雯丽主演的百老汇经典名剧《明年此时》，著名作家万芳编剧的《新原野》等也将陆续登台。以上信息由张燕编辑播报。 有一首歌，你只想唱给一个人听。 我躲在这里，手握着香槟，想要给你生日的惊喜。 有一首歌，你的闺蜜会唱给你听。 我在这岸看着你，又为你的坚持感动。你会的，有一天会幸福的。 还有一首歌，你边哭边唱，只给自己听。 找个人来恋爱吧，才能把你忘了。 其实也有人想把他的心情唱给你听。 有些话是不能提，怕你会掉入陷阱。 FM 974和你一起唱，让我把自己唱给你听。 欢迎回来，这里是泽华代班的和你一起唱。前半小时节目当中我们非常的嗨，听了很多的舞曲。后半小时首先第一首作品不走刚才的路线，非常走心的一首作品，来自于王心凌的远在眼前的你。如果你曾经忽略过，把音量调大一点来喽。 仿佛像隔着一道透明隐形的墙，告诉我 baby 所有脆弱与迷惘，让 间我全部收藏，不给我 baby 你的脆弱与迷惘，想要理解体谅爱会是方向，我在你身旁，我在你身旁， 每一天大家都习惯通过通讯软件和其他人分享，然后呢也会用通讯软件去记录自己每一个时刻，比如说感动的时刻、难过的时刻等等啊。但是经常会忘了眼前或者是身旁正在陪伴你的人他们的心里的真正的感受。这首远在眼前的你呢，描绘的也是这样的情况，好像大家把更多的分享留给了远在天边的自己在乎的好朋友，甚至是不在乎的陌生人，只要大家能够看到你的照片就好，却常常忘记你身旁的人此时此刻他就在你旁边，而你们之间没有什么对话。在这首作品当中呢，王心凌也是展现出了自己成熟内敛细腻的一面啊，包括自己的演唱，在这首作品当中呢也是把情绪不断的变大，特别是随着钢琴琴音的落下，王心凌每一次她的那个细节，每一次的演唱都会更进一步，很容易的催人泪下。好，接下来这首作品更加的熟悉了，也是郑秀文诸多作品当中大家最喜欢的一首，听到的也是演唱会当中的版本，终身美丽。你想到是电影剧情还是这首歌曲本身呢？ 年够记得这拥抱的美好，爱有痴跟上痛过无奈的铁路，你那手指再笨拙再粗肌肤也被你修补，从前那一位永能做到，是你去唤醒我努力才能被爱慕，但回头目睹你为我好自己不好， 我这很温意合出眼睛，只得你沉重身影。如果这记忆非爱情，连天都会替我高兴。莫非可终身美丽，才值得勾勾手指发誓，对你不止感激敬礼，当你知己才是虚伪。莫非多一份受礼，才值得分享我的一切，给我自信，给我地位，这叫幸福，不怕流逝，让他们多漂亮，你给你矜贵。 终身美丽，来自于郑秀文和刘德华主演的电影《瘦身男女》的主题曲。这首歌曲呢，其实有两个版本，一个版本呢是刚才我们听到的这样的广东话版本，还有一个呢是普通话版本。普通话版本呢叫做《不能承受的感动》。刚才听着这样的一个现场版本的时候，想象一下，在演唱会当中，大家都把手机当中的那个照明打开，漫天的星光啊。接下来同样是在现场，这首作品呢也是非常经典的一首作品。此刻听着这样的音乐，如果你会跳350，干嘛找个地方扭起来，如果你不会的话，摇头晃脑，随意扭摆，开心就好。来自于萧敬腾翻唱版本的《忘情385》。是演唱会版本的，听到歌手在演唱会版本自己都会随着现场的气氛忍不住的会叫出声。无论是前面听到的郑秀文，还是刚刚我们听到的萧敬腾翻唱的《忘情385》，接下来我们的时间真的是非常非常快啊，转眼已经来到了节目的尾声。最后一首作品非常的熟悉吧，可以说哪里都可以听到，所以作为我们今天的全场大合唱的收官歌曲。感谢收听今天的和你一起唱，我是代班 DJ 泽华，明天同一时间我继续代班，不见不散了。告白气球到你了哦，来唱吧，拜拜。接下来你将收听到的是战马能量音乐节目，明天见，拜拜。